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早安，早安哦！今天来到了6月23号的早上7点钟了喂，我们回来了 ，Happy Monday， 各位，请问有 Monday Blue 吗？ 我很累， 我累， 我真的很累， 我很累。 星期一不想上班，我 烦了。最近不是我很累，就是云吞面啊，鸡饭啊， 两盆。 各位，多多，我觉得少用网络了。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晚上在刷手机的时候，你是刷了这个，我累。不然就鸡饭，你觉得有时候挺无助的，你知道吧？ 没有，因为其实我个人觉得，OK， 我很 appreciate 这个 trend， 我就觉得还蛮搞笑的，它有 brighten up 我们的生活。可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嘴巴一直说我累，其实你就莫名在有吸收那种负能量的感觉。 对啊，对啊，就很多负能量的感觉，就你怎么说呢？一直跟自己讲我累，我不行的这样子，这样倒不如你去跟自己说，哎，其实我可以的，今天星期一了，我一定要继续加油。 是 啊，马上就到星期五了，哇，很快哦。 我很快乐。 我很爽耶！我喜欢做工， 我喜欢爱我的工作， 我爱我的老板。 哎呦， 问我老板爱我没有啦？ 我觉得有点难了， 应该难 了，老板都不懂你是谁、 啊。不用紧啊，算了。好了，听歌啦，来自丁福尼的《过》，希望各位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一。OK， 不累不累 ，Beyond Ken。歌选呱呱练习生，歌选呱呱练习生。我们看到这个女团 idol 呢，之前啊就发了第八张迷你专辑 ，OK 叫 VR 啊，回归嘛，对不对？这一次呢就一直以这个主打歌 Good Thing 呢展开了活动啦，就是从三个月开始呢，一直到现在都在跑活动的。哎呦，这个行程非常的满哈。那说到呢，哎，在这个昨天 ，OK 啊，这个 Cube 的官方社交平台呢，就在 VVerse 这里呢发布了讲说 idol 成员 mini 呢。缺席活动的公告啊，他们说到 mini 状态不佳，去了医院呢。 哇，因为我觉得相信粉丝呢，不管去到任何的活动，还是不管是签售会啊，他们都会非常期待可以全员到齐。 对呀、啊。 可是绝对我相信呢，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出席了，公司才会做出这个决定的。 没有啦，也不要勉强啦，因为这样多场活动，你可以去到多少场啊？是不是？如果真的不舒服的话，就不要硬撑。如果硬撑下来以后，更多活动不能去的话，这样就啊，你知道啦，因小失大。大了哈，所以呀，这次去了医院去做体检了之后呢，讲到说其实没有什么的问题，主要是要充分的休息，然后就先稳定待着先 ，OK， 不要一直跑这里跑那里，然后飞这里飞那里这样子， 对， 粉丝们也要体谅一下他啦。 Q 娱乐呢，自己本身也是表示说，公司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呢，就让 Mini 呢回到恢复到最佳的这个状态的。 没错的啦，希望公司可以给多多啊，你知道燕窝啊， 哇。 啊，鱼鳞冻啊， 哇， 给他补一补身子， 很补这个 可以啊，就要这样子的嘛，每天喝五罐， 很厉害。 好了，我上来听歌啦，有来自 idol 的 Good Thing， 选的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呱呱练习生，歌选呱呱练习生。这一次我们看到了这个几位的大马歌手呢，去到了 Sing Asia 这一档节目上面呢，哇，在游轮上面唱歌的这个 cruise 上面哈， 没有，我只是担心说会不会很冷啊， 肯定会冷的，因为这个海风吹着，他们讲说是很刺骨的， 是， 可是。丝毫不影响他们的这个歌唱状态这样子啦。首先看到 Priscilla Abby 蔡恩宇呢唱了这首歌曲《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我没办法看着你双眼说那句话。 这首歌真的是听一次悲伤一次，可是嘞。因为蔡恩宇的性格呢，逗得全场也啊大笑啦哈。 对，包括 这个张靓颖也自己讲说，其实我蛮想跟你做朋友这样子的。然后啊 ，Priscilla Abby 是这样回应的。 哦，可能我真的很聪明啊。 哈哈哈哈哈！我不习惯人家赞美我啦。 哎呦， 但有另一位大马选手啦，陈颖恩，哦呦，本身就很喜欢他声音，这一次唱了《潜伏期》，来听看吧。好喜欢他唱歌啊， 真的， 反正就是这次也怎么说呢，让大家再次看到他了。 是因为上一次呢，他在中国比赛就16岁的时候了，没想到这一次回归呢，不管是在歌声上那个技巧呢进步非常多之外呢，哇，整个变成好像你看到一个小女孩变成 多多少少也是有一点那种怎么说呢， 就是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有魅力的样子、 啊、 对不对？给各位要去 support 我们大马的歌手，好吧，马上我们来听歌吧。有来自蔡恩宇的祝你幸福，写的歌选 Beyond Trend， 又有来自刘仁宇的靠近点。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优选呱呱练习生。优选呱呱练习生。说回 SingAsia 呢，除了说有我们这个两位女歌手之外呢，之前也有看到这个片段是讲说，哎，大马周深呢、啊、 我说的呢就是阿木沙啦， 没错的，他不是大马周深，他是阿木沙 阿木沙 利啊。那这次呢我也访问到了他啦，然后刚好呢他在我访问的时候刚好就独家唱了接下来他在半决赛呢会唱的歌曲，是完全没有人听过，他是首唱，然后这一次挑战了华语歌， 哇， 如愿，来听看一下吧。 OK， 这个是独家接下来会比赛会唱的。 Firmly 学着走了。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经不过我的天，我愿化成你的烟。 对，他是坐着唱的，他完全没有辛苦的样子。 哎，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我手在那边摇，他可以跟着我一起摇。 真的吗？ 他轻轻松松上到这个 key。 可是哇，他就是一般上，我觉得他不是会唱华语歌的，我觉得他绝对是给自己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他背啊，就。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有讲到说，我问他啦，你如果讲说要背一首自己不熟悉的这个语言的歌曲需要花多长时间，他讲说要一个月，吃饭再背，冲凉再背啊，然后睡觉再背，连做梦都在背这样子。然后他讲他唱过日语歌啦，泰文啦，马来文也有，然后英文咯，中文全部都有。然后这次就挑战了这首歌曲，如愿。重点是接下来可以在这个比赛现场听到他唱这首歌曲了哈。我是觉得很荣幸啦，因为第一次首唱就给我在听到现场这样子， 对，而且 起毛你懂吗，我在现场 还没播出的， 对啊。所以 yeah, 各位继续留意 I'm Shelly 在这个 SingAsia 的表现，然后大马人继续support 大马人吧， 是 这个选 Beyond Trend。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优选呱呱练习生。 优选呱呱练习生，今天要说到呢，哦哟，上周我们看到在我们优选 IG 上面有的一支影片很贴切 yeah, okay, 就是 Kelly 开心的影片啦。 对的， 就是我相信大家呢在刷电话的时候有可能自己刷，然后呢没有任何的出声，或者是也没有说出什么样的语言，但是呢仿佛 internet 或者是你的电话呢会直接有一个心理，怎么说呢，就是读心术 啊， 他就知道其实你内心在想什么，他就会直接出来那个相关的内容， 你要吃什么，你要买什么，你要找什么这样子，他就会莫名其妙跳出来这样子。 对， OK, 我们来听看这个影片先。 哎，又没有 bag 用了，我觉得要买新的 bag 啊。 这个是心理 OS 啊， 还要更多的 bag。 放广告给他， 拜拜拜，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放电话什么 感觉，是电话的后台。 这么他懂我要买 bag 的，我都没有讲出来我要。 很恐怖的，没有，重点是可能你平时跟朋友聊天聊到一两句，比如讲说你要买 bag 啊，你要吃 bagel 这样子，他真的会突然跳出来， 对， 或者你讲一个人名字， 而且是 就会刷到他了。 不单单是一支 video, 他就一直在刷的时候一直出现的那一种。 对啊，所以 就被迫消费呢。 也没有被迫啦。 但是你看了之后你就。不可能不买吧， 因为当下你已经有这个欲望了，对不 对？ 对 呀、 啊。OK,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支影片，在勾线的 IG 啊，或者 Kelly 凯欣的 IG,KAYLEY.XINN。OK, 马上我们来听歌，有来自陈零九最美的是你的名字，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昨天我在 IG 上面呢就发了这么一个 story 啊，问大家讲说，哎，有哪些奇葩食物组合是你接受不到的？因为我那时候呢这样子吃了，然后我的同事楚英他哇蛮冷嫌弃哦。我们先听看这个 story。 对，这是一个感染面包，然后我刚刚这样子哦，我就把它点进我的运用冰里面，这样点，再看这个反应。 他比来什么来的？什么像个粒的？ 没有，因为一般上我们看到人家沾那个面包都是热咖啡比较多，很少会沾冰咖啡。 就是甚至有些人呢、哦，他们接受不到点在咖啡里面 啊， 因为有这个牛油还有咖亚。 他们讲说点在这个咖啡里面不会怪怪咩， 你看似点那个咖啡，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它融入进那个咖啡的时候，它会影响到咖啡的口感跟味道啊。 没有啊，有一些餐厅他们是有卖这个奶油咖啡的，你知道吗？他们放、他们放黄油在上面的，真的 我不行 哎、欸。还有这个我记得在 Disneyland 有一款饮料也是用牛油的。OK，、各位可以找一找来看一下啦。当然，今天我们在聊到的是呢，奇葩食物组合，就是你最不能接受的什么食物，就是搭配起来、你真的吃不下去的。 或者你看到就绝对不能接受 啊！然后你身边的人吃得很香的这样子，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OK， 0169988889啊，随时可以 WhatsApp 进来，然后告诉我们你的这个食物组合哪一个 是 接受不到的 呀、 啊。 也要记得到国轩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Yes.com Digi 匹配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的高速串流，这就是 Semangat Number Satu。 等你的分享啊，在 WhatsApp 随时可以 WhatsApp 进来。来0169988889 OK， 选择个选 Beyond Trend， 那是迪奥大影的节约用爱，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啊，奇葩食物组合啦，哪些食物组合起来吃呢，你是接受不到的。因为昨天我就 po 了一个 story， 讲说我把这个烤面包，就是我们有盖亚巴德的嘛，对不对？我就把它点进去这个应用病里面，就是这个 copy 餐得了啦哈啊，然后就这样吃。但是我们同事楚莹呢，他看到就一脸嫌弃，讲说哟，你在吃什么东西？可以单独吃吗？ 因为一般上呢，面包都是整。那个半生熟蛋而已啊，很我个人是不会沾咖啡 啊，会沾咖啡的啦。 OK， 热咖啡比较多，但是冰咖啡比较少， 冰咖啡 或者是比较罕见。 可是哎，你要试看一下，冰咖啡口感不一样。 没有不喜欢， 说实话， 我有尝试过，其实 是好吃的。重点是 OK， 不用紧。昨天我 po 了一个 story 嘛，我就问大家讲说 ，OK， 有什么奇葩食物组合是你更加接受不到的？哇，很多人讲说，就是我们这个国民饮料，国民、这个巧克力饮料，配上生鸡蛋。以前 生鸡蛋我是觉得配什么饮料都不行。 OK， 以前我听过我爸讲啦，他们小时候就是要去上课，出门前呢，他们在桌子上面呢都会准备一壶很热的水，就包得滚了的。 Okay. 然后呢，他们随时都可以冲这个这个可可饮料喝，还有或者咖啡这样子。 Mm-hmm. 然后这个水很热嘛，他们一冲下去，这个粉哦搅搅就马上打一粒鸡蛋下去啊，是这样子。 然后那鸡蛋也会跟着熟吧？ 啊、对， 毕竟那么。高温度的水 在那个饮料里面熟掉了，他就一时过喝下去。 可是为什么要把它放在那个？ 我是不懂啊，我没有试过啊哈。可是很多人，哇，真的很多人在里面讲说不能接受这个。我刚 post 爆啊， 我也 过十分钟吧，我就看到 三个人 讲 这个。没有，我会担心说，即使再高温的水，如果你很快喝下去的话，那个鸡蛋还没完全熟，或者是 就是你 它真的有半熟，我就不行、 蛋黄跟这个饮料一起， 就不行、我一直能接受温泉，但在面里面我不能接受它在饮料里面。 OK， 你要想让自己接受度更高呢，你就要想象一下，其实你吃进肚子它都是一起的，所以你应该就 可以 更加接受。 它通过你的嘴巴再进入到你的肠道啊。 对啊，就你可能这样子，你就可以逼自己接受一点哦。 不行啊，不行。 OK， 还有哪些食物组合是你不能接受的？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0169988889。OK， 马上来听歌，有来自告人的《唯一》，写这个选 Beyond Trend。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于东然的《座位》。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奇怪的食物组合啊，哪些是你不能接受，但是你身边的人可能他们吃得非常的香的。像我这样子啊，我昨天 post 的这个 story 呢，是我在吃这个烤面包，有盖亚巴德了嘛，对不对？我点进这个应用冰里面。然后我的同事楚英啊，他就很嫌弃我样子啦。 真的，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同事聚餐的时候，你这样做，大家都在嫌弃。 哦，那时候我们去没有，我们去德廷的那个新书发布会， 对，我说大家都在嫌弃，哟，为什么你要 这么有点的？然后阿九啊，就是祖哥在我们旁边讲说，OK 啊，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你看，这还是有人喜欢的。 没有啦，他是意思给你精神， 没有，他也是这样吃的。OK。我昨天也在 story 上面看到有朋友回应啦，讲说其实最多的是这个生鸡蛋配上这个咖啡或者讲说可可饮料还有另一个呢是榴莲盒饭。 很多人是写榴莲配白米饭，他讲说没有办法接受和理解。 加上我自己本身也不是一个榴莲 person 啊，所以我就觉得说，不管你看到什么榴莲蛋糕啊、榴莲饭啊、什么榴莲 A B C 啊，全部我都不行。 今天你要假设说你是很喜欢榴莲的，可是哦， 可是干嘛配饭吃？ 配饭哦，我真的没有试过。 榴莲不应该是甜点吗？ 是啦 ，OK。如果你讲说他的饭是糯米饭，这样我可以接受了。像我们吃的芒果糯米饭， 有。 是，可是白饭的话，我真的想象不到是怎样。 你有尝试过？ 我没有试过，我没有试过。可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甘榜，我们有买了好几粒榴莲，然后那时候有拿回来嘛。我的舅舅也是这样吃的，就直接配饭吃，当做一餐哦。我就想说，我还是不试比较好。 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味道，因为我自己本身吃生都还没吃过榴莲。 OK， 我好像大概试过一个味道是类似这样子的。之前我做过有一个单元叫使命必 try 嘛，我们试过巧克力拌饭。其实哦，它如果冷冷啦，吃起来就像糯米饭这样子。 我觉得好好吃饭，但是这些食物就不用太。 我觉得你可以吃，可是你不要浪费食物。OK， 你要吃的话就要吃到完就可以了。 要不然就是用一小部分就吃就好了。 对啊，马上来听有奖金的肆无忌惮的爱你，也等你的分享哈。0169988889，选的个选 Beyond Trend。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奇葩的食物组合啦。因为昨天我在 IG 就 po 了一个 story， 讲说我用这个盖亚巴特面包点进这个应用冰里面， yeah. 大家就说很怪很奇怪这样子。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奇怪的食物组合这样子了哈。那除了讲说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我们国民的可可饮料配上生鸡蛋，或者咖啡配生鸡蛋，还有这个就榴莲配饭之外呢。还有看到有人讲哦，这个方便面啊，我们大马的方便面啊，就是你煮那种咖喱啊这样子啊，他们加糖哦。 哈 哦，我是听到 我自己本身只有在吃 Roti Canai 的时候会直接放糖 Roti 嘛，对不对？ 对 ，Roti Canai 也是， 因为有些人 Roti Canai 他们是沾咖喱的 嘛。我小时候想做啦，就是长大过后还好了，我不会去点。 不能区分小孩子或者长大哦。 没有，主要因为以前我记得小学是有这样子的选项，就是安迪会问你，你要糖的还是要咖喱的这样子， 所以我就把这个小时候的习惯呢，培养到一直到大了都还在吃。 怎样？等下要去吃罗蒂了是不是？ 没 有，喝了是不是？ 我昨晚已经吃了。哎 ，OK， 还有另一个呢是大分享了啦哈，这个薯条配 ice cream。 啊、 OK、 有啊， 我觉得这个很好吃， 就 OK 就 OK。 可是它 是热热冷冷的， 咸一个甜那样子啊， 才是完美的组合。 有点 soft caramel 的感觉， 对啊，就是爱情也是要互补的。 哦，要咸要甜。 对呀、啊，你的生活也是有甜有咸有苦的嘛。 对啊，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说你最不能接受的食物组合是什么样子的？你身边的人可能吃的很香，但你就觉得哟，怎么这样的这样子啊？0169988889等你的分享，所以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呢、啊？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这个奇葩食物组合了哈。那除了讲说榴莲配饭呐、啊，或讲说这个生鸡蛋打进咖啡里面呐、啊，用这个盖亚巴特面包点进冰的这个应用水咖啡样子啊哈其实还有一个的是我从我爸那边看到了，我爸也是。有时候他什么都可以点的，比如说我们去吃饭，我们会有炖汤嘛，对不对 ？OK。 或者想说我们在家里，我们打包回来，或者家里煮汤这样子哦。如果他看到了 ，OK， 他吃饱了之后，可能我们那时候包的饭没有特别多，他吃饱了之后，他看到旁边有面包或者有苏打饼，就是我们讲那个冰棒什么饼这样子啊。 Yeah, I know. 啊，所以他会直接拿这个拿去点那个汤来吃。 不是拿来沾可可饮料的吗？ 对，他就拿来沾那个炖，比如说是老黄瓜汤， 茶的吗？ 或者说是西洋菜汤，或者 A B C 汤， Seriously? 就是拿这个饼干来点进去。 Okay. 我能理解，因为那个饼干本身有可能就带一点咸咸的味道而已。 对， 但是他去沾那些汤的话，可以立马吸收。 面包你可以接受吗？ 对。面包 就有点像馒头，然后就 OK 的。 我知道面包或者是那个饼干的吸收力非常的好，但也不是这样吃啊，明白吗？ 所以每个人接受程度不一样啦。反正一开始我看到他的时候，我是心想哟，点什么东西哦？到后面哦。其实啊，我试过是好吃的， 真的吗？ 是 OK 的，是 OK。面包比较正常，饼干就有点因为饼干软掉了。还有吸那个汤汁就有点怪 呀，我很怕那个饼干会端掉，我就不喜欢。 对，面包是 OK 的，各位可以试看一下。那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你有开店就是做这种 F&B 的话，你也可以尝试把这种融入到你 menu 里面啊。还有其他的这个营销策略手法这样子嘞，可以来到我们 SMB Vaganza 市场营销分享会啊。这一次有大师级专业分享啦，真实成功案例，还有我们 MC 在现场演示的还有丰富的奖品啦，当然还有独家广告配套优惠啊。 是的，7月2号呢，在槟城的 Light Hotel 呢就有 Broccoli 丽李伟俊在现场。那7月16号呢，在 Roll for Opera Hotel South Key 呢，就会 YYY 莹在现场跟你们呢，就分析到底 Astro Audio 如何让你的品牌呢更上一层楼，包括其他的电台 DJ 也会在现场哦。 是的，在现场呢也会有专业的财经主持人黄俊斌呢跟你专业分享，讲说这个财经的趋势是怎样的啦。当然，马上可以去到 astromedia.com.my 报名啊，只限已注册的大马中小企业哦，位置有限，赶紧去报名吧。首的歌选 Beyond Trend。 Go 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9点钟继续来分享好消息。 Kristen， Kelly， Go 选西西应援队。Go 选西西应援队，早安呐！9点钟，最近一直听到很多朋友呢讲说，哎，我早上有听你的电台啊，这样子，这样如果你在听的话，有好消息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分享哈。 对， 0169988889可以WhatsApp进来哦。 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自己本身就收到品牌方寄来的新饮料、 oh? OK，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品牌，叫茶某某的一个品牌。 OK OK, okay, okay. Yeah, 然后如果你没有看到 story 都有看到，然后它已经是上线了这个新品，我没想到它真的无敌好喝。 它是、什么口味先？ 玫瑰茉莉。 玫瑰茉莉。 Okay, 有些人会很担心说，耶，会 不会两个都是很香的， 很 artificial 的味道、 oh. 哦，我基本上会很担心，但是没想到喝下去它会比一般普通奶茶的味道来得更加的顺口，更加的顺滑。 OK, 所以它是也是奶茶，就有鱼奶，是不是？ 奶茶、 okay. 然后它的那个玫瑰呢不会很重，它就淡淡的那个茶香味。 我唯一喝过玫瑰的饮料是那种，你知道去 cafe 啊、 哦、 就有那种 tea 的嘛，对不对、还有那种玫瑰花茶。 诶，那你有喝过 rose latte 吗？ 没有。Rose Latte 是它放 Rose 在里面了，还是 它就你会喝到玫瑰的香味，但是它是 咖啡。可是一般像这种咖啡都是用香精比较多的吧？ 呀呀呀， 它不会是泡出来，泡都是那种茶 tea 这样子嘛，对不对？ 啊、所以我自己本身就没有那么喜欢，但是意外的这个茶奶茶就还蛮好喝的， 所以就要多尝试一下哈。 对， 就是如果你看到有，可是我觉得也是危险的，如果你在外面随便看到一些就是其他牌子 吧， 哈，就是有这样子的味道的话，就会担心，好像可以理这样子的 concern 哦，怕有太 artificial 的味道在里面这样子、啊。但我觉得 OK 可以 try 一下的，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听过去买一下。 就是开始发售，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吧。 这是奶茶，我最近有新的领悟、就是不要放太久喝，因为它毕竟是奶来的哈， 在足够的温度喝 啊。对啊，一定要冰着喝啊，如果热就不要喝了哦。马上来听利比的断干净，要喝干净啊。所以就选 Beyond Trend 西西应援队， 可选西西应援队啊。今天我们要继续分享到好消息啦，各位如果有想要分享的开心事呢，都可以随时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9给我们的哈。 呀，就有人呢 DM Kelly 凯欣呢，他就是刚刚在周末的时候去了音乐节，来自 Bonnie Dio、oh. OK, 他自己本身呢，诶，其实我也是有去这个音乐节 OK, 然后他算是大型的超级无敌多人，我第一次去，我没想到我被那个场景给震撼到，而且我超级无敌 enjoy 在那个氛围当中。 你是去了多长时间？就是整个 event 你都待到完吗？还是 其实我很迟才到、欸、 OK, 我大概9点多才到，但是他们supposedly 大概下午的5点多就开始、 哦，很早开始，然后一直到几点？ 到12点多。 12点，其实我去这种音乐节，我最怕是什么塞车？ 嗯， 就你回的时候拿到车了出不去，就有点像看演唱会这样子，你知道吗？ 没有，因为他刚好在云顶半山、我就以为也会塞车，结果没想到上山的人比较多，下山就完全通畅、 就回的时候还好啦。 对对对，我还吃了个宵夜、啊，就整个氛围太棒了。 有 enjoy 哟、 哦，真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去过那么大型的 音乐节，对不对？ 对对对。 可在现场跟他们蹦，感觉如何？ 很棒， 是不是？ 超 级无敌棒，就有那种千人跟你一起 party, 而且是 outdoor, 加上半山带一点那个温度就比较冷冷一点嘛，就很舒服。 可是你会想要去那种水上音乐节吗？ 哎 ，OK 啊， 水上音乐节就你真的会湿到完，然后你要换衣服。 最重要是那个氛围。 我当时去过韩国的水上音乐节，主要它很 chaos 的地方是你要回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走的时候，你找不到地方换回干的衣服 哦， oh. 因为大家都挤去厕所，挤去这个试衣间。 如果今天他在马来西亚办，我不担心啊，在车上可以啊。 那这样也是啦， oh. 可是在外国那时候就比较因为没有自己的车， 对对对对对。 OK, 各位可以去体验这样子的音乐节，然后偶尔跟朋友去 party 一下 ，release stress。 Yes, 没错，你可以在那边喊再大声都没有人理你。 对呀、啊。 是梦雅丽。马上来听歌啦，有来自周深的消散人潮，是这个选 Beyond Chen， 来自 Emily 蔡敬轩的有一盏灯等着我回家。 Crystal， 嘻嘻嘻嘻嘻，Kelly， 勾选嘻嘻应援队，勾选嘻嘻应援队。今天要分享到的好消息是什么呢？ 是的，有这位网友呢，一信呢，他就 DM 我说，近期去了一个 Hidden 的 Cafe， OK， 它位于邦沙那个地区的， 嗯 ，OK， 它整个 Cafe 的氛围呢，就是比较住家式一点点，他有 send 给我那个 location，OK，然后呢，他就是很好笑，他说那边的那个服务员呢是有一点点严肃的， 啊、严肃， 因为他营业的时间到凌晨的一点钟 ，OK， 所以他会很担心说会不会影响隔壁的一些 可是你不是在那边砰砰砰砰砰要吗？是不是？ 可是你说话。他还是会听到的吧？ 如果你想看住家里面的， 住家里面的、 okay. 那个氛围很棒，很暖。然后呢，就是你在那边 check check 啊，是很 enjoy 的事情。但是唯独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声量的部分。 可是会待在 cafe 待到一点钟了呗？真的，凌晨一点吗 ？OK， 我觉得没有分的、啊。 OK， 因为很少看到 cafe 开到这样夜了。说实话，其实我最近在周末也发现了一个蛮 hidden 的 cafe， 也是在住家室的，在我家附近。然后就那边的食物 一流吗？ 它不是 typical 那种 cafe 食物，你知道吗？它是有这样说，它自己的搭配，比方说它有这个就是 guacamole， 比如说 配上面包，配上这个肉饼啊 ，gobi 啊，没有配鸡蛋，没有配鸡蛋，我这个在 gobi 店， 是不是我在怀疑说是不是你开的？ 不是、哎，可能过后我可以开一间店是奇葩食物组合，大家可以来试。 OK 啊，如果那个味道不错，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顾客会光顾的。 对啊，前提是要味道不错啊。OK， 各位可以继续去找一些 hidden cafe 然后推荐给我们、也可以去到 IG 告诉我们这样子。我的 IG 是 krystonyang Kristen Yang。 Yeah。我的是 kyley.xnn， 没错的，随时可以 DM 给我们哦。勾选 Rising Hour 最炸裂的早晨组合，有我 Kristen 温阳和我的搭档 Kelly 凯欣，全勾选最迷恋帅哥的 MC， 看到帅哥直接开启模式，但不得不说，有他在节目真的很热闹。 嘻嘻应援队， 勾选嘻嘻应援队啊！这个周末是不是发生了很多值得开心的事呢？可以来随时跟我们分享0169988889的 呀， yeah， 就包括这位网友呢 ，Stephanie Lim 呢，就 DM 我说，哎，我近期开始玩回我童年玩的游戏了。 什么梗啊？ 不是，它是一个电话里面的游戏来的，它叫 Hey Day。 OK， 这个我知道，我没有玩，可是我懂，它是养牛养羊的嘛，是不是？ 对，我自己本身以前也超爱玩，就沉迷，你知道吗？ 就是你有一个 barn 在你的后院这样子。 对，然后你就是要去制作，不管什么派也好啊，还是什么 cheesecake 啊，就是要送去 kindergarten 啊之类的。 是，就有点像以前那个 The Sims 这样子。 嗯。 然后以前我记得还有比较抽象一点的啦 ，Backyard Monsters 啊。或者 Restaurant City， Restaurant City 是 OG， 真的 Restaurant City 是我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吧，那时候开始流行的，然后就是你要做自己的 restaurant 啊，你要去 要洗盘啊， 对，要做东西 OK。各位如果最近有就是一些感触想玩回家的游戏的话， 我觉得有时候它会在你的生活当中呢就可以让你 release 你的 stress。 对啊，就是 因为它很纯粹，很简 单。可是你要想一下以前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烦恼嘛，以前读书吧，现在你工作过你玩回这个，你感觉像这么我工作之后我玩游戏还要工作的，就是你 可是 at least 可以短暂的逃离啊。 然后 for 那些就刚好在 restaurant 工作的朋友就心想我白天在做， 那肯定不会啊， 回家还在做点事， 就不会再玩那个。你可以去种菜，如果你是当服务员的话。 那讲早上我在卖菜了，晚上还要卖菜。OK， 各位可以来 list 一下你小时候都有玩过哪些游戏，你现在可能还可以找得到，还有在。就是接触一下有在玩这样子的，可以跟我们分享啊，比如说啊，看不是 zombies 那些这样子，0169988889，随时等你哦，是这个选 Beyond Chen。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多选 Rising Hour。Rising Hour 啊，说到这个电影呢，这个系列哈，肯定你不会不懂啦。说到的是 Jurassic World， 之前呢，就很久很久以前，在我小时候我就记得看过第一集啦，是讲说他们去人工培育这个恐龙的基因，然后呢 对 就有这个恐龙的诞生这样子啦，重新活过来了， 很惊险。 对，就是发生了一些意外，让他们要逃亡这样的。 对，我还记得有一幕，就是他突然间发现到为什么他的研究室有那个镜子上有裂痕。 对。 然后就开始，原来哦，原来是恐龙就突然间就闯入他的这个世界了。 对，恐龙其实也是很聪明的啦。然后像这一次我们看到的 Jurassic World， 我们看到有 Scarlett Johansson 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黑寡妇啦，饰演这个行动专家呢，带领团队呢去玩一座非常非常危险的岛屿执行任务的。这一次他们要拿到拯救人类的关键DNA 啊，究竟会不会拿到，又会不会被恐龙吃掉呢？哈， 是，你们就要现在呢上到勾炫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到 Jurassic World Rebirth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柬啦。详情条规浏览勾炫的 NY， 7月3号 Jurassic World Rebirth 呢，陪你走入这个电影院，一起观看这个 Jurassic World 吧。 没错的，可以看一下恐龙那时候长什么样子啦。感觉现在的技术来讲的话，可以更加的还原就是恐龙皮肤啊， 特效啊， 对啊，特效啊之类这样子的。OK， 要去看起来哦。首先选 Beyond。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所有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们，我们有个好消息给你，邀请你加入一场星光熠熠的市场营销分享会 SME Vacanza， 7月2号槟城 The Light Hotel 闪耀登场，结合大师级专业分享，还有真实成功案例 MC 的现场演示，绝对是你非一般的生意聚会，更少不了丰富的奖品以及独家广告配套优惠。而我 Broccoli 李伟俊以及其他电台的 DJ 都会到场，与你分析 Astro Audio 如何让你的品牌更上一层楼。当然少不了专业财经主持人黄俊斌的专业分享，马上到 astromedia.com.ny 报名，只限已注册的大码中小企业，位置有限，先到先得。 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勾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啊，你好 CEO， 我是 Kelly 凯欣。 勾选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一首新歌呢，又来自这个刚出道不久的女团啊，叫 Hit G's。 这次呢就带来了这首歌曲叫 Gross。 其实呢他们之前 OK 在四月刚出道嘛，对不对，在5月26号的时候呢就官宣讲说他们会release 他们第一张这个 digital single 叫 Gross 的。这一次呢也有这个 single album 叫 Things We Love H 啦，之前其实我们听过他们的歌曲的，叫 Sour Patch， 来听看吧。 My heart beats 超级高门高层。 小朋友们很勇敢的表达爱这样子的一个 concept 啦哈，当然这一次也有这首歌曲叫 Gross， 来一起听看他们的打歌舞台吧。非常活力的这个歌曲哈，当然他们的这个造型呢也是非常夏日风格的。 我自己本身什么都不羡慕，就非常羡慕他们的胶原蛋白。 羡慕他们年龄嘛，对不对？ 真的。 最小啊，忙内是15岁，有两位15岁，一位16，一位17，一位19的。没有想到19在里面是最大的了。OK， 那各位可以去了解了解他们这样子。最近他们在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 呢，有拍了一个综艺，是他们就在课室里面互动玩游戏的，就感觉上很。很适合他们年龄， 对呀、 就他们本来就应该是学生的年龄嘛， 啊、 对不对？来看一下这个综艺先。 先走喽。 我这， 당신은누구입니까？ 玩的应该是谁是卧底这样子啊，就是互相猜啊，哪一个人才是就在我们当中潜伏的这样子。 会不会他们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可能的，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在 Hit G's 的这个 YouTube HITGS 就可以找得到了。马上也来听一听他们的新歌 Gross， 选择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勾选月月助力团。 今天要说到的第二首新歌又来自王源的这首歌曲啊，宇宙超级无敌的。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看到他之前在演唱会呢也跟大家有很好的互动啦，因为当时演唱会呢是下了大雨，但是粉丝们依然坚守着岗位听着王源唱歌，来听看他怎么暖大家。 感谢大家陪我们淋雨到最后一刻，也希望享受今天晚上的演出，然后希望大家在回家的时候要注意保暖。 收到了， 这句话就够现场的粉丝、 哦、 就是迷他一辈子， 淋多大的雨都值得。 对啊，那当然啦，也听到了很好的歌曲，比如说这首歌曲啊，像晴天像雨天。 要告诉你 首歌曲还是真的抛出来就是王炸， 就是一听的时候就会姨母笑。 对啊，那当然他最近也拍了一期视频是给大家开箱 OK， 开箱什么呢？他自己的应援棒呀， 给大家来一期宇宙超级无敌棒的开箱视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盒子啊。这里就有我们的形象，然后这里呢非常棒，为什么呢？因为他写了很多棒棒棒棒棒，然后这边是也是一样。好，开始了，新闻新的时刻。 OK， 各位可以去到他的这个社交媒体去看一下这支影片，当然也要去支持起来他的歌曲哈。新歌一起来听吧，宇宙超级无敌大， 是 这个选 Beyond Trend。 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New Jeans 的 OMG。 勾选月月助力团， 今天要说到的第三首新歌，这首歌曲呢非常多人在推荐哈，听了之后呢都讲说哎呀我要转发这首歌曲，最近这个风格呢我很爱这样子，包括说在我隔壁的这一位啦， 真的、 啊、 我那时候 这首歌， 我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竟然是蔡徐坤唱的， 对、啊、 因为我觉得他跟以往的风格差差差太远了。 这次这首歌曲呢叫 Dead Man， 我们来听看他的 Live 吧。风格大转变，可是感觉上大家好爱哦，他可以走这个路线了，有没有？ 是他 international 啊、哦？ 对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位博主呢叫 Camber Zhang 呢，他也用 saxophone， OK， 他有自己 cover 了这首歌曲的 chorus， 来听看吧。哦，好有 feel。那种八九零年代在 jazz club 里面听歌的感觉， 对，要不然就是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在吃这高级的晚餐， 烛光晚餐， 他就在那边哇演奏这首歌，呜呼， 是像这首歌是很有 feel 啦，直到你把所有的这个歌词都转成中文。我们看到这位博主叫苏幼儿，他就有这个中文直译版，先跟蔡徐坤老师道歉了。 蔡徐坤老师，对不起，如果说我能自己决定，我把魂都给你。我是个死人。 纯听他唱歌的话我觉得是很好听的，但不要是仔细听这个中文歌词啦、 果然不能直接翻译， 真的，你现在去翻译那韩文 K-pop 就 K-pop 的歌曲、你翻译了过也是怪怪的。OK， 所以各位马上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来自蔡徐坤的 Dead Man， 是 的歌选 Beyond Trend。 有没我们高造成火力全大爆，勾选 Rising Hour， 歌选 Rising Hour， 今天是星期一嘛，对不对、那在接下来的星期一呢，我们看到哎呦有新节目可以看了，因为这个新节目呢是每逢星期一和二呢有全新一集的这个update 这样子的啦，说的就是这一集的挑战真人秀啊，全员加速中。 OK， 这一次呢就有加速队联合飞行队员程磊啊、丁禹兮啊、小鬼王林凯啊、朱志鑫啊等等，他们呢就深入探讨了就是充满活力的这个中国文化这样子的。 是，那整个基本上的节目走向呢就是他们走访十二个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 OK， 然后呢就挖掘到底珍贵的文物背后的深层含义啊，他们的内涵啊，然后再踏上呢这个寻宝以及解密文物的奇妙之旅哦。 基本上就把就是我们所谓的考古啊、历史啊就把它搬上节目，就用有趣的方式去呈现这样子啦、 或者是了解到它背后的故事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到这档节目的话，全员加速中2025呢现在从 On Demand 或者是 Astro Go App 率先点播全员加速中2025， 在7月10号起呢每逢星期一和二呢晚上9:30透过这个 Astro 频道308播出啦，各位可以看起来的哦，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电波没我们超，心跳没我们高，造成火力全大爆，多选 Rising Hour， 选 Rising Hour。 今天是星期一，会不会很 blue 啊？ 我累， 有什么 plans 啊？ 我真的很累。 不累，快讲不累，我现在有精神， 我 有活力。 我爱上班，上班爱我。 年轻人不可以一直讲很累的啊，有点 energy 这样子。所以今天有什么 plan 吗？没有。 就是 运动、打球、吃饭。 放工了之后就会来个飞射。 哦，飞射哦。 飞射了过后，有可能来个舞 浆。 哎，我很久没有去飞秀了。 哎，必须吧？ 是。 哎，知道 ？Sorry 啊，我自己本身觉得越年长了之后，我自己啊 越年长啊，就已经用年长来形容自己了。 是是是，就开始以前我是完全没有bimbo的人，可是现在不行哎。 哇哇哇！ 会无意间就会爆出来， 听到我就不忍了哦。 为什么？我是说我自己啊。 马赛吗？ 哈， 以前不长痘痘发腮吗？最近我看到哦，我有些朋友、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皮肤比较好啊， 我有些朋友三四十啊，最近也长痘痘，所以其实 OK 了，就证明还年轻。 可是我没有办法容忍，就是还逗留在我的脸上。 青春痘吗？证明什么？你青春 肯定。 当然，今天我在拍摄，不是拍摄，就是在 online 之后呢，也会，就是去参与一下，卡卡跟阿贤的这个拍摄啦。 Uh-huh. 就是有个新节目拍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Wow. 等一下我们应该会拍到 story 的，可以留意一下我的 IG、KRYSTOMYANG Kristen Young， 是类似于故事分享这样子的。这一期就讲灵异故事了哈。对， 灵异故事。 我准备了一个非常劲爆的，是以前我在mall 里面工作的真实经历。 Yeah, 各位可以期待一下。嗯，也祝各位 Monday 不要这么 blue 了哈，像 Kelly 一样去做个 facial 吃个饭这样子，我觉得可以就化掉你 Monday 很 blue 的这个心情。Hey, 这样子的， 上班精神起来。 我们加班喽，守着个选 Beyond Trend。